什么事都还没去让你开心。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这一般啊是吧、熟人聊起来就觉得啊这特别开心，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之前我跟于淼这一聊，哎，感觉这挺开心，从一大早上起这心情就好了。 是， 有时候这生人也需要聊一聊， 尤其是颜值高的。 但那倒不一定，那不一定，就远方走来一个小姐姐然后就可以，这可不可以聊聊？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但是你得有技巧，你不能。 姐姐今天几点了？现在 跟你的手表一样， 没带手表。 天哪！ 怎么了？看你手机。 第一句话 没有手机， 很重要是不是？ 哎，我觉得第一句话很重要， 完全决定于他会不会接受你。 其实这就 会不会接受你太快了， 就是一种会交际的方式。 对， 这种交际，但好多人就称它为搭讪，我就不特不理解。 那你认为叫什么？ 交际吗？交际花吗？ 你够了你， 是不是？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种交际的方式，搭讪。 今天我们真的要说一说搭讪的事儿， 哎， 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有创意的， 哎，或者好玩 的 那种搭讪的方式哈？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TTP986。其实刚才说的搭讪，我觉得搭讪不一定是非异性之间的，不一定对面非所谓小姐姐，有什么事儿求人其实也算搭讪。你比如说，就下雨天怕鞋湿了，你去这个一个餐厅，你能给我两个那个袋儿我套到脚吗？对不对？哎，餐袋儿，你这算不算搭讪？ 这不算吧，这算求助。 也算搭讪，我觉得你这够不好意思，你跟这个那的，你还要个塑料袋，你不跟人吃饭。 我觉得搭讪好像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有好感， 哦， 那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然后你心中又有这么一个过程， 哎， 来设计了一下，然后再去跟他说第一句话或者开场，我觉得这个叫搭讪， 没话搭了话那种， 对 对吧？ 嗯， 就是没什么事儿，但必须得说两句话。 你是不是走到小姐面前先跟她挤一个眼儿？ 我这个眼睛可能就算了吧， 先挤一下。 我的眼睛可能就算了，我一般都是 把眼镜摘下来再挤一下。 我是得挤出眼泪，我跪下那种吗？我还要挤一下，挤什么呢？这是，不是？我就觉得就是一般，就男士啊，最好就像我们颜值稍微低点的人，别用颜值，别用外表。 你怎么老这么谦虚呢？ 不是真的，一般的。妈的啊！ 你听完嗓子，我还以为说你要用你这个比较有磁性的声音去打动他。 小鱼姐， 你第一句话就垮了呀！ 你再来一遍啊！姐姐， 谁是姐姐？ 啊，对， 女孩子不喜欢人叫姐姐 啊，真的吗？ 啊， 阿姨，你买菜啊？ 大妈， 我叫妹妹什么，反正就是，哎，搭讪啊，今天聊的就是搭讪的一好玩或者是有创意的方式，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啊，来看看，从这个7月17号开始呢，动车组列车呀是可网上订餐了。记者呢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7月17号开始呢，乘 G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呢出行的乘客啊，可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预定所乘列车的这个餐车餐食，以及沿途供餐站的社会品牌的餐食。试点的这个供餐站呢，一共是27个，主要是上海、天津、广州、南宁、杭州、西安、沈阳、长春、武汉、济南，还有福州、厦门、长沙、成都、重庆、兰州等省会及计划单这个计划单呢这个所在的这个所在地的这个高铁客运站订餐成功之后呢，餐食将送到乘客指定的车厢和席位。想试试吗？ 我觉得这个挺方便的。现在一般就跟乘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带着小孩，你可以提前给他订儿童餐，就很方便。大家，列车的工作人员可以提前的准备好嘛？ 哎， 对吧？ 特别方便。小姐姐给我要杯茶水。 又来了。来看一件操碎了心的事儿啊，看手机的乘客先看台阶。在北京宣武门地铁站换乘口啊，杨大爷每天都要这样喊4个小时。他非常无奈的说，玩手机的还不分岁数大小，每天都有人摔倒。 那么换乘的途中呢，不注意安全很容易影响到别人的，所以他每天要喊4个小时。 嗯， 先不要看手机，先看台阶。 没错、 嗯、 就是以前呢可能是请大家这个有序的这个上楼梯上电梯啊， 对， 然后请注意脚下台阶就行了。 对， 现在真的必须要提醒了。我不知道你就最近还坐没坐过地铁。 坐过， 就是你真的会发现往上一坐之后80%在看手机、 嗯、 绝对不夸张的说， 而且是在你行进的过程中也来看、 行进过程当中也看、 嗯、 就真的像行尸走肉一般了，快就每天低着头，就每个人看着自己的这些手机，然后一直往前走。 嗯，大家看的内容不一样，其实挺奇怪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在地铁上看，我喜欢看别人。然后你知道 看别人手机，自己没带。 不是，你知道每个人看的内容不一样，他脸上的表情是特别微妙的， 是吗？ 就有的人看综艺吧，特想笑，但是又不好意思大笑， 嗯、 但是你又看出他在忍耐。 这就属于不错的朋友了。他那种哈哈大笑拍手的呢？ 还有空间拍手吗？ 真有拍手的， 拍 好。就是这种， 真的吗？ 这我见过一个，这看我不知道看什么，这好，哎呀，这个感觉跟看球似的，我不知道人家看什么， 没准真的在看球， 特过瘾啊、嗯。 好吧， 嗯，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这个蒸笼模式开启了啊，速转伏贴啊，这实用养生指南，全国多地真的进入了这个蒸笼的模式了，局部地区呢，这温度也是超过了40度。今年呢，三伏天共40天，7月12号呢，是初伏，7月22号中伏，8月11号是末伏，8月21号呢是初伏啊。头伏吃饺子啊，怎么一说到这，真的哎，昨天不是伏天嘛， 嗯， 然后真的一说到这，哎，我今儿入伏了啊。啊，晚上吃饺子呀，就好多朋友都这么说，吃饺子，吃饺子啊， 嗯， 确实。那这个伏天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除了这个吃饺子以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比如说中暑的时候应该如何急救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是 啊， 我们来头伏饺子二伏面开始吧。 哎， 嗯， 这不是那个三伏烙饼摊鸡蛋吗？ 都是美食，好开心啊。 嗯， 这样想想好像也不觉得热得很难受啊。 嗨。 来看看头伏吃饺子是传统的习俗， 嗯， 估计很多人都吃过了， 没错。 伏日人们呢会食欲不振，往往要比常日消瘦一些，俗称为苦夏， 嗯， 所以说呢吃饺子是特别开胃解馋的东西。 哎， 嗯， 对，这是头伏饺子二伏面哈。 是， 其实还有一些是需要我们伏天养生的。首先第一个，这种天气请您一定要注意，就别再贪凉了， 嗯， 反而是就是我觉得越是天热的时候，应该喝稍微喝点温水，热水洗澡的时候也要水稍微热一点了，对吧？ 嗯， 咱首先看看啊，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边，以免身体出现不适。大汗淋漓之后，不要马上的这个冲凉啊，这个忌就少吃一些生冷的瓜果，避免肠胃炎。同时呢，吃冷饮的时候最好啊，等到这个食物的温度接近体温的时候，再慢慢的往下咽，以免刺激到胃肠道。受寒之后呢，可以喝点姜茶啊，去发汗，这个去散寒。 对，所以说呢，我们的建议是像小孩、孕妇以及患有关节炎、风湿病、呼吸道疾病的老人，其实是更要是少开空调的。 哎， 还有就是在这个饮食开胃的方面， 嗯， 那很多人一进三伏天呢，就会感觉食欲不振，可以适当的去吃一点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苦菜、苦荞麦等等，都能够解热、驱暑、健脾开胃。还有呢，就是夏天出汗比较多，像山药啊、大枣啊、蜂蜜啊，这些都是不错的益气的食物。再有呢，就是鸡鸭肉，还有瘦猪肉等等，平性或者凉性的肉食品呢，也是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的功效的。 嗯，哎，没错。 嗯，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食欲不振的时候啊， 嗯， 应该是每年像这个很多药店、同仁堂啊，都会有那个叫三什么茶，我不记得了， 哦， 就开那个三味，比如说像那个什么乌梅啊， 嗯， 啊，什么这梅子，什么这些一些味中药放在一起，回家熬， 是， 先泡个10多小时，然后再一熬，熬出来之后又解暑又开胃。 嗯， 而且呢，就感觉喝着挺痛快，就跟那酸梅汤味道似的， 而且挺健康的。 对，没错啊。 嗯， 继续来往下看，我们来看看，其实呢，这个伏天呢，还需要注意的是身体的祛湿。对付祛湿呢，其实这个可以按足三里穴，有助于运化水湿。睡前呢，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可祛湿，还能提高睡眠质量。同时呢，还可以刻意的去这个出点汗，发些汗啊，让湿气呢是随着汗去发出去了。或者是吃一些像这个红豆啊、绿豆啊、荷叶煮粥啊，还是包括这个藿香啊、这个苍术啊等等泡茶，生姜切片煮水，都有祛湿的功效。 再来看在运动方面，很多人有运动的习惯。 哎， 在夏天其实要低调的运动。 没错。 我们来看先，看一下这个夏天啊，人体能量消耗大，锻炼必须要量力而行。 嗯。 最好进行一些低调的运动，比如说游泳。水的散热能力呢，要比空气高15倍。游泳的时候，人体能够保持体温的恒定，不容易中暑。再有呢，就是钓鱼。钓鱼？钓鱼不热吗？ 小看钓鱼吗？特别辛苦，特别累，真是一样运动。 所以我觉得一直在那儿直晒呀，会不会？ 其实钓鱼他们主要是 找一棵树， 树底下或打伞，他们主要是过的是心里边瘾，特过瘾。对于就爱钓鱼的人来说， 哦，心静自然凉。 特不是他就是爱好这件事儿啊，他就不觉得热了。就像你看这天还有人打篮球 啊，也是 对踢足球，对吧？ 还是有的朋友夜钓啊， 赛跑啊， 赛跑接力跑， 对对，不是这个 意思，马拉松什么的， 就这个意思。早上起天天有人半马呀，就是这种天气，人家也天天在跑啊，是吧？所以说，就对于自己爱好的事儿，可能也不嫌那么热了。对吧，也算一种运动，同时哈， 对，钓鱼也是， 啊， 哎，低调的运动， 对，同时也可以打打太极拳啊，对吧，继续来看这个晚睡早起无补觉，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哈。就是晚睡其实不是说让大家熬夜，而是说这个夏季这个昼夜变化的特点按照这个时间来作息了。夏天的时候人体阳气呢处于旺盛的状态，如果说经常睡懒觉，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觉得哎呦感觉更疲乏了。午睡呢有利于气血的平衡，能补充体力，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就比如说咱早上起6-7点钟起床是比较好的，对吧？ 是 中午睡觉半个小时以内，是吧，啊，所以说这个也可以缓解咱们疲劳，而且对身体有好处。 还有呢，就是比如很热很烦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静坐一会儿。研究表明呢，当气温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小时，湿度高于80%的时候，人体的情绪调节中枢呢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更容易心烦意乱。所以可以端坐闭目，不但能够迅速达到心气的平和，而且还能够活血通络。 没错，这个还有一些像这个伏天的这种误区哈。这样咱们下半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先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咱们说说咱们今天话题，估计大家都已经等不及了，来说说吧，您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有创意的搭讪方式，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玄子的歌《高姿态》。 晃晃，可身上的香水味不敢想象，趁你口子不在意还那么紧张，你脸红心跳的是怎样？这奇怪现象不是偶然影响，疯狂的念想已经没了形状，你想要离开守在谁身旁，不想说也不能想象，你的高姿态我心中被爱，爱或者不爱相逢向远方，宽过路面我却撞上了一张光，那是愤怒的人瞬间的碰撞，不去解释结果拦在路上，太阳升起眼前却是一片漆黑，只看见怒火燃烧伴随着眼泪，谁又会躺在你身旁被你安慰，留下的是回味还是狼狈，你的高姿态我心中被爱， 首《高姿态》。 嗯，这里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今天来聊的话题，怎么又好玩又有创意的去搭讪呢？ 对啊，我刚还想说这个歌其实跟我们话题还挺搭的， 挺搭的。 嗯， 就高姿态点嘛， 对 啊，搭讪也得高姿态啊，不能丢了自己的范儿啊，是不是？ 哦，你想的跟我恰好相反。 你想的是什么？ 我想的是，面对被搭讪的时候 啊，就面对被搭讪。面对被搭讪，这什么意思？ 就当我们这些长得比较好的人，面对有人来搭讪的时候， 哎，你跟我说说实话啊，这么多年了， 嗯， 就是有没有一个人跟你搭过讪，然后就那种？ 没有，不用想。 我也觉得是，好像一般。哎，我不知道，这还真得咱们先分析一下哈，什么样的朋友特别容易被搭讪？ 我觉得就是应该长得特好看的女孩，或者是大帅哥。然后或者是特别有魅力的大叔， 我 还是 你要这么说，我还真被搭过讪，特早之前了，那时候还可能 还有一些大妈， 不是，不是，就是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属于那种，就用 小气球， 现在的话说，人家属于小鲜肉那种感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你现在也是小鲜肉啊？ 然后哎， 嗯， 你骂谁呢？谁小鲜肉？然后。出地铁，我一个真的一个这个小姑娘一直看着我， 嗯， 看着我，哎，我说怎么干嘛呀？这是，这虽然长相一般，长貌这个相貌平平，但是哎，就一直看着我，我说什么意思？这事儿，这个好像不太对啊。 你是不是踩到人家裙子了？ 没有，往前走，那个帅哥坐车吗？真的，我当时啊，哎呀， 哦，所以他是在招揽顾客。 对对对。 好吧， 当时那时候不是还有最早的时候不是还有什么这个出租车什么的，就是招揽生意的嘛，就那个这个黑出租，当时的啊，现在可能不太多了，就出来之后坐车吗，小哥？ 对，其实这个也是 真烦人啊， 没准这是他的一个创意。 你不能问我其他的吗？ 一个创意， 对不对？ 这样显得自然。 哦，其实哎，真是，我当时应该我电话是多少多少，应该这么回答，暗号。哇塞，你这一电话我，哎呦，真是。 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估计得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哎，那肯定不要再想着回去找人家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是一些，就是好玩儿、 哎、 有创意的， 对， 不太一样的那种 搭讪方式。 哎， 啊、这个我的前任是脑残说了，每 这么大气的朋友， 每一张英俊的脸都是不同的搭讪方式。 其实还真是。我就说嘛，其实你看，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哎， 你们之前也不认识，你没有办法深入了解，真的就是看颜值， 哎， 对吧？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们都不跟我说话，他们都太表面的， 不是 太外在了。 我这么跟你说啊，可能是就是你在遇到你老公之前，没。没 哎、啊，你不要这么严肃的讽刺我啊！ 怎么了？我没讽刺你，就是你在遇到了没 有 遇到那种真正喜爱你的人，就哎，你看人是这样的，就有些人长得觉得自己哎呦老丑，脸上有皱纹不好看、 嗯嗯嗯， 但是遇到他喜欢的人之后，你觉得哎呦真好看，看哪儿都觉得舒服，痛快， 也是， 就是所以说你看大街上走，你不能说真漂亮你就搭讪，不是那种，不是这样。喜欢，可能别人一看，哎呦，这女孩长得一般啊。但是对于她来说，美，好看， 哎，也是。 过去搭讪就真的这种感觉， 是是 是， 是 不是？ 确实是 自己哎哎，就是王八看绿豆，不是？对哎，就 哎，你注意一下 啊，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就是对上眼了， 嗯， 哎，喜欢才会过去搭讪。其实不一定，不是说你长得不好看，只是没遇到对的人。 没有人欣赏我这种类型。 对，除你老公之外，可能别人就有点眼拙那种感觉、啊。 哎，真的是，你这样一说说的有道理。有没有一天 我这么胡说都有道理啊？哎 哎，有没有、 哎、 有一天、还是在那个车站，你下车之后，然后有一个女孩走过来 啊， 我远远的就看到了你的鱼尾纹，好喜欢、啊。 我有鱼尾纹吗？我在那干嘛呢？把鱼尾纹都给挤出来了，这是。哎呀！ 你笑了嘛？你冲他微微一笑， 对，哎， 很倾城。 微微一笑，鱼尾纹就已经很漂亮了哈。以后我要当村长，他说了，看见漂亮女孩就过去抱着先亲一口，在她惊魂未定的时候，然后深情的对她说：“哦，忘了，现在是2017年，这时候你还不认识我呢。” 其实真的就自己就自编自导自演这个穿越剧， 但是可能不太奏效。你想想，大街上一个小伙子过来亲你口，你不给他一脚吗？ 他一定没有这么做过 啊！对，开玩笑啊， 哦、对 对，这么说可以。 嗯，还有这个《十居情书》也特别的厉害，他说。 嗯， 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哪里有医院吗？我看见你心跳都不行。 哎， 太会搭讪了。 哎呀， 你说就算是没有好感的女孩，听到都会有好感呀。 真是，哎呀，但是有点假，我感觉。 只要她长得不是太讨厌的话。 就套路太深，感觉就是不是那种很朴实的那种搭讪。 对 对吧，是不是有点不朴实？咱们得找有没有朴实的啊， 朴实的会有创意吗？ 哎，但是这个没有创意，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挺有缘分的。王仙女发了一张这个配图，而且给咱们说了，说还真是特别巧了，之前就是被一个小哥哥搭讪了，结果真的是巧了，就是在一个地方，大概类似一个地方，然后俩人就有，你看人家这个对话啊，在我问你要微信之前，我拍过你啊，就拍过照片发一张，哎，蹲在这儿不知道在干嘛一张照片，然后这女孩也说其实我也拍你了，发一张照片，你说这是不是缘分？ 是， 这才是，你看这其实不算搭讪，这是真缘分到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真好真好， 对对对 啊， 再继续来看吧 啊， 这位朋友说，哎，和爷爷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生很漂亮， 嗯， 爷爷看出来了说你在这里等着，几分钟之后手机响了，电话那头一个女生说，你好，你是谁谁谁吗？你也找不到你了，我们在桥边的长椅等你。过会儿到了，爷爷看着我笑了笑， 哇塞 哇塞， 哎哎，我记得当时啊， 嗯， 就是我姐姐刚有孩子的时候， 嗯， 因为外甥女长得还算可爱， 嗯， 女孩们都比较喜欢， 嗯， 我就特别爱带着她逛街，而且就她刚刚会说话的时候我记住了，出去别叫爸爸，一定要叫舅舅啊，别叫错了，这孩子嘛，他有时候这说话说错了，可能叫错了。 嗯， 叫舅舅啊，过去有什么那个，你看那个漂亮小阿姨什么的，就叫人家舅舅，你就指人阿姨，知道吗？到时候给你买糖吃，就给你买糖吃啊。然后抱着，哎，确实啊，我跟你说，孩子和老人确实是特别受这个女孩们，哎，啊，怎么了？ 什么叫老人和小孩最容易受女孩们的什么什么？明明是容易被你当成交际的方法， 不是？就是说 途径， 你本来也要出去，万一就是这意思什么呢？万一你要在商场上看上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小姐姐， 嗯， 你万一要有搭讪的机会，你抱一孩子，你孩子要不说不利的话，你说这不然你孩子谁信啊？第一面你说见面，第一面见面的时候你就抱一孩子出现了， 对， 对吧？ 而且说你在那个是小外甥小侄女。 外甥那是外甥女儿， 外甥女儿， 啊， 她长得主要跟你太像了，有可能你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你下次换一个孩子， 换别人家孩子来把这孩子借我用用。嗨，你哎这么着你就变相你夸我了啊，我不爱听了啊， 怎么 我刚说长得还不错，你说像我什么意思？你看，哎，节目做不下去了，怎么说话？这让人都不好意思了都。 看你的老脸都红了。 不过人家这爷爷这事儿还真挺有意思的。但是你说你要一过了一个二十多岁一大小伙子，说爷爷找不着你了，是不是也不太好？对不对？ 好像在爷爷心里就这没问题。 对对呀，啊，但是你看这女孩心里，你像二十多岁你还看不住你爷爷，还让你爷爷找你呢。哎呀， 啊，也是也是哈， 哎。白浩很酷，他说了，买只哈士奇呀，啊，养的胖胖的呀，特管用。 嗯，其实还真是你 这狗狗也好用。 对，刚刚说到老人孩子， 哎， 要加上萌宠。 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么无聊，就必须得还带这么多道具出现啊？啊，不过确实好用， 加分嘛， 加分加分项， 嗯， 尤其， 嗯， 你说练出一身腱子肉，穿一个跨栏背心，我好像对我这么一说就不是特别想 举着一个小孩。 哎，就是最近我不记得哪个国家有一个，就是一个胖子， 嗯， 啊，自己练得特别壮实， 嗯， 就是因为他抱了一个自己的孩子出去，然后就这么拖着他，然后一身就穿了一个简单的衣服，跨了背心， 嗯， 然后拖着自己的小宝宝， 嗯， 火了， 哦， 哎，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想的是什么？穿一个就不成练一身块， 嗯， 一身肌肉， 嗯 嗯， 哎，穿一个非常帅的那么一个背心， 嗯， 牵一条小狗狗。

去哪儿啊？ 啊？ 干嘛去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别累着自己，长这么好看。 哦，你这样的话，嗯。 是不是这么晒的天少出门，晒黑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你真的是跟第一次认识的人能说这个吗？ 不会，我从来没搭过讪，这还真，我还真不，我就不是，我是那种啊，不是特主动的人，说实话。就是一个靠看到挺好看的，我就不会主动了，被动会，就比如人家找我聊天行，我就哎，对，会跟人说两句话，羞涩的说两句话。但是你要主动说让我约人吃饭，第一次说是找人怎么样，不会，真不会，不太会。 那你一般都是被什么样的人主动会说说话什么的？因为你都是被动嘛。 就是一般都找你聊天， 那 跟你说两句话 啊，也是搭讪吧？就人家 不 跟你搭讪， 就是普通工作，比如说工作，比如说生活，啊，比如说这朋友之间的，就跟你聊聊谁说说，比如说于淼，说，哎，对吧？我就跟你不客气了，我就。 哎，那还真是，会不会，第一次就是你想去搭讪的时候，可以聊聊工作呀？ 聊工作不是每个人都爱跟你聊吧？ 就试试啊！ 不是你就得这样。 哎，美女，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白领。人家更烦了是吧？好低级。 对，就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太 low 了。 我说实话啊，这个一聊，但是我也不太会聊， 嗯， 不太会搭讪，就得就是我觉得就我认为啊， 嗯， 要是我真是说对面走为一女孩，非要搭讪， 嗯， 我就直接跟她说，我搭个讪怎么样？我搭不太会搭讪。 哦， 就直接说你干嘛？你这不就扭扭去说什么问时间的问路吧？很尴尬那样， 还真是，这也是你的风格呀， 是不是？ 嗯嗯嗯， 买瓶水，喝点水，聊聊天了。 哎，我觉得你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已经见过一次了，但是不熟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去启动他的聊天的模式， 哦， 对吧？可以打开比较尴尬的局面。 我还真没分析过，我还会有启动的功能。来，我先启动一下于淼的这个发言方式，开始吧。 小宇宙，让我点燃你的小宇宙。 哎，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有什么特别有创意或者是好玩的搭讪技巧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哎，上半时段呢说了几个伏天养生的误区，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简单说一下，中暑之后呢，有些人觉得稍作休息就行了， 嗯， 但其实不然啊。一些中暑人之后呢，就是适当休息，哎呦，我感觉自己好了啊，就能继续的外出活动劳动了啊。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发热的症状还未消退，或可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甚至引发重度的中暑。所以说一定要尽快的到这个阴凉通风处休息，最好半个小时测一次体温，如果持续发热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了。 嗯，再来看看误区二，中暑发热呢要用退烧药。 哎， 中暑后发热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些人呢想通过服用退烧药来降温，而此时其实身体呢是处在一个消耗过度的状态，药物代谢呢可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说在中暑发烧的时候最好是采取物理降温的方式，比如说用冰袋啊、冷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窝等等，就是体温比较容易高的地方。 没错。 嗯， 第三个误区，我觉得这特别重要，中暑后应大量喝水。中暑后呢，短时间内快速大量饮水会引起急性的这个胃部的疾病，进而影响消化功能。所以说千万别觉得哎赶紧多喝点水吧，其实不然啊，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每次不要超过300毫升为宜，也就是那大概那一小瓶差不多了，但是您得慢喝，分次的往里边咽啊，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哈。 哦，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下来，觉得如果真的中暑之后，最重要的休息， 嗯， 而且不是稍作休息，是持续的， 哎，持续的， 然后就任何消耗体力的事情 先不干， 对，什么都不要做， 嗯， 只要给身体带来负担的， 哎， 嗯， 包括就是喝水的时候也要少喝哈， 嗯，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那个公厕呀，公共厕所， 嗯， 刷脸取纸一次给70厘米。近日呢，这是福建的一家公共厕所呀，是安装了一个生物识别公纸的系统，上方呢为人脸识别的系统，下方呢为厕纸出口啊。然后呢，根据这系统呢，一次是给70厘米的这个手纸。根据管理人员也说了，说这样的话，这一设备啊就能省一半的纸。 嗯， 挺智慧的一种方式， 高科技的方法。 对， 嗯，再来看看 马云的无人超市火爆开业了。近日呢，备受瞩目的阿里巴巴无人超市的淘咖啡， 哎， 那是亮相了杭州，没有收银员，也不需要排长队，买了东西就可以走了。第一次进店的时候，打开这个手机软件啊，扫一扫店门口的这个二维码，获得一张电子的入场券， 哎， 然后通过 炸鸡 的时 候 扫这张电子入场券进入店内之后就可以购物了。进到里面的全程是不用再掏手机了。不过这家超市呢也只是试水，商用暂时没有时间表。 就是我听说好像是特别方便，听说是好像就是拿出来之后不用做什么，你就直接走就行，你的支付宝里边就有账单了。 其实想想都很方便，我觉得进去感受应该是一种真的是有点惊讶， 对，自动化的那种感觉。 但是同时也觉得有点太厉害了。 前两天我听朋友也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不知道是真假，说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就是高科技用到什么呢，购物车上面，就是真实现实超市的购物车啊，出来之后地上没有东西，你发现你推不过去了，是吧？不知道是用磁场啊，还是什么，就是这种方式，就一个区域之内你把它推进来，出不去。就像你比如以前都得拉上一个杆啊，一些这个阻挡隔栏啊，然后给你隔住，这车不能出去，只能推到这儿，就告诉你这示意，这车只能到这儿了啊。但是现在地下什么都没有，直接一推推不过去了，就你动用什么方式推不过去了，只能在这儿，然后大家都把车就停在这儿。你说有多神奇？ 对，那想一想，就好像就是地板或者车轮的问题了吧？ 轱辘掉了， 飞了。 对，继续往对继续往下来关注啊，我们来看看的这个高空健身男子爬90米高塔，然后做引体向上啊。近日呢，摩洛哥的一个男子呢是在90多米高空玩惊险的引体向上。当时呢，这名男子呢身上也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当这个来到这个吊臂中间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开始玩起了引体向上。除此之外呢，他甚至还仅靠双脚支撑倒挂在这个吊车上边，这真是拿生命在健身啊。 确实。 哎， 我就特别有点不太那么很理解，就像这种就比较涉险的健身项目。 他其实不是健身项目，他只是说换了一个地方健身。第一个我觉得有两种可能嘛，就是按咱们这个角度想啊，第一种呢是挑战自己嘛，就觉得我健身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会就换一种生活方式之后呢，让自己感觉哎好像满足自己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前怕高，现在呢慢慢去攻克自己害怕的东西。还有一种有可能是在为自己炒作。你想想啊，对不对？如果说是不是 我刚那个 语气，摩托车发动了一下，我周围啊，哎，你看这通过他自己的方式，你看本来这些就是身材特好特帅又能爬高又能摸低的这个男士就比较这是干嘛呢，是爬对，这个男士就比较受人这个喜欢，哎，再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我能再怎么怎么样的话一下火了， 还真是 拍一个广告什么的 啊。对，高空涉险了。 哎， 来看这位辣妈吧。土耳其的一位辣妈用水果蔬菜和鲜花把女儿打扮成了网红。 哎， 那么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呢，近日一位来自土耳其的辣妈在社交网络上火了。她用水果蔬菜和鲜花呢为自己3岁的女儿装扮角色，利用摄影的错位技巧拍下了一组创意的大片。那么照片中的小女孩是非常的可爱，也很漂亮，很会摆 pose。那穿上迷人又时尚的礼服和裙子，也是笑得非常开心。那网友也是纷纷的为这位妈妈的创意点赞，说有这种妈妈成为网红也是分分钟的事嘛。 没错啊。再来看一个神奇的事儿吧，她呢是给黑白老照片上色，让历史穿越到今天了。是一位巴西的数码调色师，他的工作呢是给这个黑白老照片加上颜色，使旧照片再度的增满色彩，让历史仿佛就在今日重现。他说了，给老照片上色呢，能让我感到与历史相连了。多好啊，老照片一般都黑白的嘛，要通过他的这个技术手段，然后把它变成这个彩色的，真好，真好。 对，又是一种技术，又感觉这是一件挺伟大的事儿。 回忆当初吗？忆当年吗？ 对。 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您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创意好玩的搭讪的技巧。 欢迎把自己搭讪的方式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像 就是本来人家这个身上还行，毛毛雨你把伞上的积水全倒人身上， 不是人家这种肯定是有角度可以掌握的嘛， 哎， 然后稍微他撑一下伞，不用说什么， 嗯， 哎就可以聊了， 就可以搂着他肩膀了，我为你撑伞。 哎呀，那个女孩肯定马上就特感动，先谢谢啊什么的。 谢谢我不用了， 你弄到我身上水了。 我想着会儿雨啊，小齐小齐他说了，向一个女生呼气。他问你说你干嘛呢， 嗯， 你就回答他，你就说， 嗯， 我在呼你， 啊， 我在呼你 啊，天哪， 太无聊了，不行，这不行，这方式不能用， 哎呀天哪， 咱俩好像在海选选一个做咱能到这个搭讪的方式一样啊。 小奈同学说，哎，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肉麻。 嗯， 用木做的门是什么门啊？对方回答木门。用铁做的门是什么门呢？铁门呢？那通往幸福的门是什么门？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是我们的心。 哇塞， 这个可以入围吗？ 这可以入围了，但是还是不够直接，你这个就有点也没准，这得看文艺的那种，是文艺小青年那种， 哎， 文青青的那种小孩，是不是？ 嗯 啊，这挺厉害，挺厉害，挺厉害。 是， 哎， 嗯， 这个还有各种发这种方式的， 嗯， 这是，哦，这是就自己弄一图片，然后呢，就其实是一个一个爱和一个小桃心和柚的这么一个图片，然后把中间再加一些东西， 嗯， 让他把中间这什么什么东西删了，这个可能就得实践上面操作了，删了之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图片了。 哎， 就是我喜欢你的这么一个图片啊！ 啊，哦，也有利用图片。 哎，你说这大家是不是天天的没什么事儿，天天就琢磨这样的事儿？我怎么没想到过这么多种方式呢？ 我觉得可能啊，有可能能琢磨出来这种事儿的，他心里本身最近已经喜欢上一个人了， 嗯， 一直在默默的观察他， 嗯， 默默的看着他，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想一个办法，然后去认识他。 哎，就老能见面， 嗯，对 对吧， 嗯， 但是我怎么就是没有老能见面的人，就是不认识的老能见面特少。 嗯，你太忙了吧。 我是吗？ 嗯，无暇看四周，还有就是 谁叫无暇， 还有就是可能你家教比较严， 啊， 也不敢到处乱看， 家里可能管得比较严。 嗯，在那个往哪看呢，找我抓花你的脸了吧。 不能啊。哎，这个还有一个，这确实啊，人家是三岁学长，他说了， 嗯， 公交车上偶遇的小姐姐， 嗯， 反正呢，这个我是，哎，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你们了。 哎呀，真的是， 哎，真是， 就是让人怦然心动的那种女孩子， 还真是， 嗯嗯嗯， 年轻轻的， 嗯， 眼睛大大的，鼻梁高高的，嘴巴小小的这种， 嗯， 真好，真好啊。 嗯，好吧， 我怎么感觉给我挑对象呢，搁在这儿啊。不是，就是说人家这个拍照水平特好啊， 嗯， 啊，好多人都说了，好多人，你看这个宫西小队长他说了，说我准备把你们说的一条一条背下来，明天找不着对象就找你们， 记在我的日记本上。 对啊， 嗯，来看，哎，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搭讪真的是很有意思。 嗯， 1996的这位朋友说，嘿，谈恋爱吗？我出钱。我请客， 这个是不是太直接了？ 哎，其实我真的， 我、 就是， 请你领个证怎么样啊？ 哎，真的很有意思，你不觉得？ 嗯嗯， 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位朋友说的，谈恋爱嘛，我出钱。如果觉得过于直白的话，真的就是我们谈个恋爱啊，我请客之类的。 对， 嗯， 对，但是其实我呀，其实更相信这个人说的话。 嗯， 就是我平时好像跟他的这个感觉差不多。 嗯， 大迷毛阿他说的。哪有什么这很会这个搭讪的呀，其实不过就是用心聊天罢了。他说忘了在哪看到这句话了，就挺感觉挺暖的，就用心聊天。 嗯对， 真诚， 对，你得有诚意， 是不 是？ 就真诚聊天行了， 嗯， 买东西就算了， 嗯， 就是其他就不就聊真诚聊天嘛，嗯， 说着说着又破功了。 对， 来看看，哎， 嗯， 我还真的是觉得看了一众的照片之后， 嗯， 刚刚公交车上的小女孩真是…… 你看人照片干嘛？咱们这跟人聊的是， 啊， 咱们这个有创意或者好玩的搭讪方式哈。 嗯 啊， 焦太郎说了， 啊， 金城武，这也是一段对话。金城武和周冬雨演的电影叫什么来着？对方说喜欢你，然后他说我也是。 哇塞，哇塞！ 你又学了一招，我从你的眼睛 都看出来了。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 嗯， 人家说不知道啊。你怎么办？你说，其实我对这种电影就真的不太了解。 昨天就聊到一个这个，说是小先生彭于晏， 嗯， 说了一路，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对不上号， 对不上号。 彭于晏是不错的， 是吗？ 嗯、 就一路聊什么，就一个说，哎呦，现在一小先生什么跟他们拍什么什么什么影视剧去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另外说，啊，哪个小先生啊？说半天，报了好多我都不认识，什么杨洋啊，什么这个井柏然， 嗯， 什么就这些这个小鲜肉。 其实我觉得那个彭于晏比他们还 是 要 不 是， 然后这就 是 吧，说半天这些其实不是，那叫什么来的？说半天，然后一看照片，啊，这不是彭于晏吗？说他不是水仙，说现在是这个属于偶像派的了，不是叫实力派的， 对，我觉得 实力派的 可以算实力派的。 哎，就是你看这个，说半天我对这些，哎，我们不太知道。我一聊啊，就是。陈宝国呀，张国立呀， 其实我觉得还是投其所好、 啊、 比如你真的默默关注一个女孩，你可以先观察她喜欢什么，你去了解一下那个领域、 哎、 然后再跟她聊天。 后来你发现就她这个领域你根本了解不了、 嗯、也未必嘛，看你的诚意啦，这个时候需要拿出你的诚意。 支持不了 怎么啦？ 各个方面都支持不了。就比如假设，就比如说跟男士完全不沾边的这么一个爱好， 美甲 啊，就假设就是美甲、 嗯、 你怎么支持？ 我就送给你美甲的卡，去美甲呀！ 哇塞， 霸道总裁呀！ 厉害厉害厉害！ 嗯， 哦，但喜欢豪车呢，怎么办这事儿？ 给你 模型？ 不是，对，给你买模型，还给你发好多图片，这都是我拍的。 真厕害，这也是一种方式。 嗯 啊，还有就是像这个 AR， 他说了，你能帮我抱一下我的狗狗吗？我想给他拍个照。哎，这个我觉得高了。第一个用上一只小狗了， 是是是， 对吧、 嗯、 刚才咱们说的啊、 嗯、 第二个你看你帮我抱一下，就肯定特别可爱那种 啊，对对对， 一大哈士奇，你帮我抱一下狗行吗？我想给他拍张照片。 嗯 嗯，对，就是小狗狗，然后往这一待，你就咔嚓连这女孩一块照了。 哎，还真是 啊，再聊一聊。哎、 嗯、 怎么样？ 嗯 嗯， 还是要借助萌宠了， 真好、 这个、 哎呀， 嗯， 突然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突然感觉自己长知识了。 谁从咱们这门口路过，让我这个搭个讪啊？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 嗯、 这一说到搭讪，真的哈，就是可能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交际方式， 是啊， 对 吧？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心爱的人，没准就从你的身边路过了， 嗯， 但是他路过了也就路过了， 嗯、 如果没路过，就需要您用一种方式把他留下来， 是、 啊，可能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某一种方式， 嗯 啊， 选一种适合你的吧， 朋友，这自行车你掉了。哎呀，朋友，这块砖头你揣起来吧。 有没有意思？ 就这个意思嘛，就这个意思啊。 嗯、 投其所好， 对， 选择人家喜欢的方式跟他去聊一聊吧。 是、 啊， 还有就是拿出最大的诚意来。 希望今天所有搭讪的人都成功。 对，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做做梦，也许你就在梦中，让我打开门，也许你就在门口，让我唱首歌，也许你为我伴奏，也许你陪我嘶吼，如果你真的没走， 从我的天空寻找你真诚笑容，从我的黑夜点亮你回家灯火，